第四節，其實可以六十至八節嘅，不過都係講少啲啊，我得罪人。香港高鐵出軌，同男人一樣，無可避免。似唔似成龍口吻啊？可能都似嘅。人工島崩壞，其實呢防波堤就等於香港嘅法治，等於香港嘅規矩。呢、這個人工島已經係冇咗㗎喇，預示咗香港嘅一國兩制其實已經係敗亡咗㗎喇。而家每一日最破壞緊香港嘅一國兩制，就係、是、所謂嘅建制派共產黨習近平。而我哋做首嗰、那個膽怯無能，甚至互相推，即係互相推卸責任，互相埋怨，然後爭取自己最大嘅利益。本土派如是，激進派如是，泛民如是。做呢啲節目呢其實好冇心機嘅。有啲人問我，喂你人工島你做地盤嘅，高鐵你點諗啊，你應該有冇份㗎？咁係西九我有份做。咁我做泥頭車啫，我哋唔係咩工程師，好多嘢我哋真係唔識唔知。人工島出事咗唔係今日㗎喇，修補修改嚟都冇辦法解決。防波堤四十年，你睇下西贡、万宜水库嗰度一啲事都冇。咁点解你人工岛有事啊？跟住系你投闲自散呢个凌乱尾嚟噶，系咪？当然唔系啦。其实人工岛咧要起货起咗好耐噶啦。咁我好肯定咁话俾你听，其实而家不停喺度抢救紧好多嘅嘢，佢条桥系起好咗噶啦，立青都做完啦，可以直接揸过去。对面口岸所有嘅基本设施都做好晒，喺香港呢一边就系争个人工岛啫。个人工岛到而家内运我做紧，喺过年前我仲做紧内运，其实断断续续不停喺度补救紧，但系我睇呢单嘢都系搞得掂嘅，一定会搞得掂，因为共产党系神。呢条桥一定会开通。有啲人话不归路，你唔好讲呢啲。即使崩坏各样嘢，用十年我估系冇问题嘅。十年之后我唔敢讲。条桥系冇问题嘅，系人工岛有问题啫。桥同人工岛系冇关系嘅，因为香港起楼好简单啫。你起楼，所有嘅地基系打到落岩层，佢人工岛系下低一片嘅地方，我嚟起建筑物。做用途嘅啫，同条桥，我嘅认知系冇关系。你话唔系，佢下低有条隧道钢管啊，咁可能有关系啦。有条隧道就，因为下低嘅沉降会唔会影响到佢咧？咁而家嘅技术，我相信系有得修补，因为我唔知道。咁好多人话你都做建筑噶，你做泥头啫，咁但我唔识。我唔识嘅嘢唔敢讲，但系人工岛，我断断续续参与咗四年做工程，死人冧楼停工啊，赶货做完拆咗佢再起过，呢啲日日无日无之啦。最近先又拆捻晒，又再起过啦，里边啲嘢。点解啊？因为你唔好讲笑，你嘅工程可以点样赶都好。验收嗰个系乜嘢人？其实就系香港嘅制度，仲有一个就系做验收嗰、那个。好多顾问公司做验收啊，各样嘢，佢哋都揸得好硬。人工岛最大嘅系金门中国港湾，佢哋应该就系合营嘅呢单项目。但系咧，死人冧楼全部归晒金门，所以金门而家喺香港冇运行，冇地盘。中国港湾出咗咁多事，即系呢个人工岛死咗咁多人，全部嘅黑锅 金门孭晒。所以而家金门基本上所有政府嘅标都等于冇。一个最大嘅外国公司啦。因为我自己亲眼睇过，即係2011年我啱啱返嚟香港揸嚟头车，就做呢个屯门公路扩阔工程。由荃湾至深井段金门做。深井至小榄中国建筑做。中国港湾做最易做嗰段，就係、是、由小榄去到呢个屯门。做得最快起货嘅叫金门。但係中国建筑做中间嗰度嗰段石山多斜坡多係难做嘅，技术唔够，卒之外判二判俾金门埋尾。超时又超时，因为其实屯门公路扩阔工程係做到2011年11月嘅，卒之做到2013年年尾先至完。迟咗，其实迟咗嘅就系中国建筑呢一段。但系喺人工岛埋唔到尾，金门孭咗，因为孭得太多镬，而家金门喺香港嘅标都基本上都唔中㗎啦。因为都系揸得严，但系放生咗中国港湾，中国港湾而家系点？人工岛你可以睇到，因为佢先至系大盘。而家任何中字堆要做呢个香港嘅所有嘅建筑系易如反掌，冇中字实力，基本上你都好难判得到。但系以前咧就系中国路桥、中国港湾、中国建筑，佢哋判嚟做，但系佢哋嘅技术系唔得。唔好告我诽谤，我主观愿望啫，我主观判断啫，系未即系未到我哋香港嗰个水平。咁点解而家依然系佢哋咧？佢哋都明白，佢哋原来真系唔到呢个水平嘅。经过呢几年大型基建，佢哋知道自己嘅不足，同埋知道喺香港系过唔到关，所以而家任何所有嘅，包括机管局做三跑都好啦，都系中字堆中晒，呢个系政治嘅必然。但系佢哋每一个都有一间合营公司，譬如中国港湾做机场，就要拍呢个新福港。如果就拆 T2 起 T3 未来机场嘅，就一定要拍礼顿。中国建筑而家你做紧湾仔嗰、那个同埋沙中线都要拍礼顿，甚至而家做呢个莲塘口岸、中国路桥都要拍礼顿。但系礼顿就要拍韩国仔三星公司三宝，明明应该判俾礼顿做完咗件事，咁架床叠屋，咁你话你嘅标点会唔超支？因为中字堆仲要斩一层，好简单嘅啫。希望啦，听日星期一我仲有公开啦，因为咁样讲比较危险啲，但系咧。一个防波堤等于预示咗一国两制嘅败亡，亦都同一同啦。宠物有怀疑，话你知啦，有怀疑啦。阿 Yan 啊，咁啊，我冇记性嘅时候唔记得嗰个名啦。咁咧就喺呢个4月10号，宠儿话你知。就同呢个港狗宠物协会合办银狐小白悼念晚会，希望唤醒好多关爱动物生命，人与动物生命平等，所有生命得到公义。4月10号晚上7:30至9:00，喺尖沙咀 K11 3楼。 我会喺呢度登咧，登个地址俾大家啦，就希望每人带一支白玫瑰啦，或者白菊花啦，着素服啦，吓、啊、就参加呢个晚会啦，就送俾小白啦，啊，等佢可以去到远方啦。咁出席嘅人士，知名嘅人士就系倪震啦，可能周慧敏啦，倪震嚟嘅，咁啊周慧敏都应该嚟嘅。咁啊思明啊答应我出席，咁而家刘雅丽佢哋都联络紧，咁希望啦啲人咧。借呢件事呢关注呢个猫猫狗狗啦动物啦嘅安全啦同埋佢哋嘅生活啊各样啦。我自己冇养猫狗嘅。咁其实听我做节目都知道因为人比猫狗长命。我曾经养过好多猫狗嘅后生嘅时候。咁但我冇办法接受到佢离开我嗰一刻。咁而阿 Yan 啦佢用巴打台嘅名义用呢个节目名去加入呢个悼念仪式嘅，咁佢就邀请我去，咁我应该都会去嘅十号嗰晚，星期二晚啦。今日如果咧，大家咧系想关注多啲吓，宠物嘅权益嘅话，都希望可以出席啦。第二，其实宠物宠儿话你知咧，其实一个好嘅节目嚟噶。因为呢佢係好多嘅资讯性啊，请到多兽医护士专业护理殓葬同埋佢哋食嘢嘅安全嘅资料㗎。虽然 view 数真係低，但係睇过嘅人都知道佢哋真係有料㗎。阿 Ian 好用心做。啊、希望大家呢喺呢个节目里面呢，我唔係宣传，从来我都冇讲。喺得到呢对宠物嘅资讯啦，生癌啦，狗只嘅敏感啦，绝育啦，系咪啊？佢哋嘅零食啦，用法啦，佢每一次都讲好多，同埋好多出名嘅医护人员啊、名人啊、护士啊、医护人员啊，相关服务行业啊，譬如就系产品啊嘅人啊，都受阿 Yan 佢访问，因为阿 Yan 本身就系做医护嘅。而佢老公呢就係、是、做收养寄养服务嘅，同埋做一啲宠物嘅殓葬服务嘅。咁如果有需要呢可以问下俄罗斯，有需要呢啲呢可以问下俄罗斯料。佢哋呢为咗养狗养猫养宠物养龟，佢哋唔生兽仔㗎啦。咁啊係伟大嘅。咁啊专收留一啲，我知道佢哋啦，收留一啲即係生 cancer 人哋弃置嘅狗呢佢收返屋企陪佢哋走最后一程。咁希望啦大家有呢个资讯呢就嚟听嚟睇啦。咁、啊、都多谢大家啦，第四节讲完啦，拜拜。